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仪器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随着这个气温的降低，我们周围也是出现了一些发热呀、咳嗽啊、一些呼吸道症状的人，那么流感可能又得闹腾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和庞主任一块来聊聊有关流感疫苗的话题。首先在节目当中欢迎一下庞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每周二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跟您联系啊，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北京的疫情情况。那今天您正好来了，麻烦您亲自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 好的，上一周的情况就是19号到25号，我们通过监测网显示，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7种，1625例，死亡了6例。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病种是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痢疾和梅毒。以上一周以前一周相比呢，总体的发病数是持平的，全市的整体疫情平稳，也没有什么突发的重大的一些传染病事件的报告。 没有报告，多问一句哈，就是咱们朋友圈里边那个小白鼠啊，那个检测最后还是挺安全的是吧？ 对对对，我们所有的对已知的至少现在应该有51种可能会传给小白鼠的这些疾病。那么我们做了14种，都是阴性的。 所以这次在奥森公园出现这个小白鼠，在朋友圈也是热炒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小小的担心。这位庞主任来了说没问题哈，已经收回来了是吧？ 那个都已经捕捉到了，捕捉完了。 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辛苦，忙了一宿把这个快速检验出来了，所以也请大家担这个放心。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艺术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段时间大家非常热谈的哈流感疫苗。庞主任，在人的一生当中，人多多少少会得点病啊，其中感冒是得的相对来说啊频次比较高的，很多人对于感冒都不太重视，认为哎呀这个一年当中谁不得点感冒啊，所以呢对于流感疫苗好像也不太重视。就是这种流感和感冒咱先说哈，它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 对对对，它是由不同的病原引起的。像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它比较容易传染，就是容易造成流行，所以我们管它叫流感。 流感。 那么普通那个感冒呢，就是由很多种细菌啊或病毒引起的这种感冒，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这个是一般传染性比较小。 就是从传染的角度来说，流感可能更容易传染啊。 对，流感容易造成流行。 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得的是流感，那家里边的人可能被感染的机会就相对大一些。 对对对对。 但是好像还是有很多人对于流感的危害被严重的低估，好像前日子您也是不断的来强调这一点，大家好像对于流感和感冒都是认为哎呀这些小病扛扛，自己家里边有小香我吃点感冒药，市面上那种感冒药那么多，随便吃点就能够扛过去，真的是这样吗？ 是，就很多人其实 到这个季节了，我们周边真的是感冒的人，你就可能看到一些发热啊、咳嗽啊，就是这个逐渐增多。这个季节就是到了一个流感的一个高发期，是因为流感病毒本身的特点，它喜欢低温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时候它的病毒活性就会增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外界的病毒多了。所以我们就容如的一旦这个抵抗力下降了，就会容易被传染，或者其他人有得了以后也会被得上。所以但是其实很多人得了感冒啊或者是流感，他觉得也就是一个小感冒，也不太重视，很多人也不去看病，自己吃点药。 对， 哎，还有的人可能是前一段比如得了这种流感，把他的一些基础病给招起来了，比如说严重了，更严重了，比如说一下又哮喘了加重了，或者他的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加重了，像这样的他就以肺哮喘去看病，所以往往也不会是因为感冒去看病，他原有的疾病加重了，他以这个疾病去看病。还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医院的这个门诊量也非常大，每天流感病例的人比较多，所以医生不会对每一个病人都会做病原学的检测，所以他就会以上感就报上来，所以流感报上来的数是非常少的， 不多， 仅仅是冰山上的一角，因为很多人也不去看病。 说实话哈，这个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特别诧异的一种说法哈，其实还是真是事实，人家会说流感也会死人的。 是的， 是吧？这个确实，我们原来对于流感可能不重视，认为生活当中我吃点感冒药，甚至于都不去医院，就靠生吃感冒药能扛过去。但是这个流感真的是会要死人。 是，像最新的，像一个权威机构，就是这个世卫组织，像还有一些我们的研究机构报告，大概全球每年就是因为流感死亡的有这个20多万到60万人 那么多呢？ 全球有300到500万人的重症流感，其实还是挺多的。所以咱们成人啊，大概有20%到30%的人，是吧？这个老年人可能更多一些，患流感的比例还是挺高的。 所以这回咱们今年那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其实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哈，像岁数比较大的老年人，还有中小学的学生，这都是属于高危人群，是吧？ 是这样。我们对60岁以上，为什么确定对60岁以上老年人做？因为60岁以上老年人他这个患了流感住院率是非常高的，这是有数据表明的。所以呢，而且大概有80%几的都是容易造成重症啊，或者就是他的几率要比年轻人高一些。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危害要更多一些，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出资为我们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其实但是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政策，每年实际打的流感是老年人啊，也就40%左右吧， 不到一半。 对，很多人不去打，当然这里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一方面是老人有顾虑，说我好好的身体，我去打流感疫苗，万一我有不良反应呢？对疫苗比较担心会出现不良反应，造成身体的一些伤害。再有就是家属。也不愿意去折腾老人去，那么说这个回头万一打不好了呢？再有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接种医生对老年人的禁忌症掌握的也比较严，就是对于有基础病的或者也不愿意特别放开的像年轻人，对，去给他打。所以种种原因吧，实际应该保护的这些有这个高危的风险的人，流感风险的人群，恰恰没有保护起来，这是我们比较遗憾的事儿。应该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希望有更多人受惠。所以呢，有些人他是侥幸。他觉得我得个流感没什么，但实际这种侥幸是非常有负，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比如说，万一你要是合并了肺炎或更严重的一些循环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一些脑炎啊，都有这种合并中耳炎、脑炎、肺炎各种并发症可能都会出现，那么其实你就得不偿失了，还不如就是好好的去衡量一下利弊，那么接种流感疫苗还是很有效的。 疫苗其实是一个最小成本，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是吧？因为你一旦得了这个病，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你一旦肺炎，那就是很麻烦，全家人都跟着着急。 是啊，你也痛苦， 对啊， 家里人也担心啊。 是，有很多老人就是因为肺炎最后离世的啊，这个特别的得不偿失，所以一针小小的疫苗能够把这些都规避掉哈。 是，最近我有两个朋友，大概都是因为普通的感冒没有太去注意，就是发热啊，没有上医院，结果现在成了肺炎了。 哎呦。 所以、 所以他还是要注意一些。 那能不能冒昧的问问您哈、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您也提到了说很多人对于疫苗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担心哈、其实作为一种药物，就是疫苗应该比药物的安全水平还要高还要严格是吧？ 不敢说比药物，但是疫苗的是我们是经过一个是药生产部门，还有药监管理部门对这个生物制品有严格的这种管理，对它的生长过程，以及它的产生的一个产品，都会有严格按照国际的惯例和中国的惯例都会做严格的这种管理，对它的质量，那么还有一个不良反应，我们也会最关注的，我们恰恰比我们的居民朋友更关注不良反应，我们一定是要经过这种监测，长期监测，国内外的一些数据表明这个不良反应是非常低的情况下，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当然因为这个疫苗是一般是正常人打，所以他可能比那个有病的人吃药发生不良反应他更不能接受， 是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个不良反应，它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的，而且呢今年据说咱们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当中哈，也有一些人会问啊，不光打流感疫苗，打什么样的疫苗都会问，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呀，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关心这一点， 对，这个不管是国产进口我们检测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效果都是挺好，而且近几年我们国产的这种生产水平啊、质量啊也是都是不低于那个进口疫苗，所以大家我们选定的招标上来的，我们今年选了四种疫苗，那么都是完全符合这种质量要求，首先是安全，对我们健康没有危害，我们指的是大部分，那个别人有不良反应，那么这只是个体差异，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生物制品， 是 对我们每个人个体差异很大，这么大的人群有很多个体差异，但是发生不良反应发生率是非常低的。 说到这个疫苗哈，其实有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也会说，哎呀，打流感疫苗，哎呦，年年说，庞主任，我在节目里边都听了您说了好几回了哈，这个每年都要打，你看我打完了之后也没得什么病，然后呢，打完了之后吧，我有人还说我打完这流感疫苗没过几天。我就感冒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 是的、对流感疫苗确实我们公众比其他的疫苗要更多一些问题和疑问，因为这个流感疫苗呢是每一年它是按照就是头一年是世卫组织组织一些相应的权威的一些这个检测就是监测机构和检测机构，那么评判他们通过一些流行株评判下一年到底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流感，那么流感流行株是什么来确定的这种成分，所以每年是大概有四种成分疫苗里，就是国外咱们中国是就是在这边是三种成分，甲型、乙型、丙型，这种几种的流行株都是经过非常这个专业人士确定的，可能预测下一个年是会是什么，所以这个确定的流行株呢，是这样，确定好以后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打完了以后哈，他觉得还得，一方面他可能跟普通感冒他区别不了，他的感冒他发现的症状比较相似，因为我们普通百姓还是太辨别不出我到底是得的 感冒 还是 流 感啊，问我最多的还是这个问题，实际感冒和流感虽然都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但是流感的症状要更重一些，那么而且是发热高，这一般都是38度以上的高热，最开始是起病急，是以发热开始。而普通感冒呢，经常是咳嗽啊，什么流鼻涕啊，鼻塞。它的卡他症状比较重，表现的是。就而且起病没有那么像流感那么急，而且基本不是很多人得，只是传染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您看啊，就是说他首先有些人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他不可能不得感冒，这个是没办法， 对 吧？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先把流感和感冒首先自己做一些区别哈， 所以他又打完了以后他又得了，他又发现症状了，他觉得哎呀我打完怎么还打，其实你别忘了，你打了你是防了这种有这种甲型乙型和这流感疫苗所防止的这些流感，那么其实你就保护了你免遭这种流感，而且是这个季节是这个流感是很容易传的，你不可能你上 这个交通工具上，你不可能让我们虽然在宣传，你得了流感也不要坚持带病上班，会把它传给其他人，因为它的传染性很强。我们所有人都易感，所有人就各个年龄都对流感易感，所以我们虽然这么强调，也不可能。所以你可能有很多机会会接触的流感病毒。所以呢，你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在同事啊，同事有了病，你有的人还在坚持 工作， 在密闭的环境里又容易造成这样的传播。 嗯， 所以你有很多机会有这样得流感的风险。干嘛？我现在有疫苗，我不把它利用上？哎，对， 嗯，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再强调一下，这个流感疫苗是每年根据它这个毒株变化。 对， 所以它不可能像比如说像乙肝这样的疫苗打了好几年， 终身或者防二十多年都没有事儿。 嗯， 哎，流感就是这一点是还是没有突破现在， 嗯、 所以它每因为它尤其是甲型流感，它变异很大，每年变这个抗原都有一些漂移。 嗯， 所以呢，我们每年都要接种， 嗯、 所以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比较难接受的一个事情。 嗯，说到这个接种流感啊，这段时间咱们如果社区卫生机构还有一些机构都开始做宣传，我们家小区门口也贴了这样的通知，好像据说每年基本上在北京哈，元旦期间是一个流感的高发的一个时间点， 对，12月到1月份， 1月份是吧、 嗯、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接种流感、流感疫苗，那么是从10月15号我们会持续到11月30号， 嗯， 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是大人群集中接种的时间， 嗯， 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个居民朋友啊，就适合就是是我们免费政策的，就是一个在校中小学生，一个是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要去取那个拿持一个有效的身份到附近的就近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去接种就可以， 嗯， 有些是就在附近，有些你可能临时上姥姥家啦或者上其他地方跟他去讲明，只要你拿着有效 身份证 都可以 给 接种。现在全市有441家的接种点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星期六日为了大家能够方便的接种，因为有的是孩子那个这个时候放假能够带老人去，所以都不 休息， 哎，对，都在加班加点的给为服务。 是， 所以也希望在北京的流感流行季，现在我们现在的监测结果是流感病例啊。就是我们在门诊和急诊的这个医院里会做监测， 嗯， 它逐渐现在比例开始增多了， 开始增加了， 哎，对，有这样的症状的人开始增多了。另外，我们从病原学监测来看，我们病毒阳性的人开始增多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希望在流感的高峰到来之前，你要赶紧把流感疫苗打上，一般是2周可以产生一个好的、有效的一个抗体，要需要2周时间， 需要2个星期。 对，还有一个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会放假呀， 嗯， 我要出去旅行啊，所以你出去旅行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坐交通工具啊，可能会容易被传上。那我们这会儿打上以后，你可以放心的出去， 嗯， 不怕去被传上流感嘛。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还是尽快去哈，而且刚才庞主任也说了，因为有些老年人他住的地方和他这个户口所在地可能不是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跟着子女一块住，在社区服务站拿着身份证，其实您跟人家说都是 都会给接种， 都会接种，而且60岁以上肯定是免费的，是吧？ 对对对， 中小学生现在是统一接种是吧？ 中小学生我们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这个方便的政策，就是在学校， 嗯， 首先是那个班主任给你发一个通知，要需要征得家长的同意，因为我们学生还是不能辨别我到底是打不打，他要经过家长的同意，给发一通知，经过家长同意以后把这个同意的通知带回来，完了学校统一的集中接种，我们社区服务中心人会上门上到学校去集中的给我们的学生集体接种，因为它比较方便嘛，再找一个这个符合的场所到那儿去接种，个别的学生到社区服务中心也会给提供接种的。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您刚才说400多个啊，这个 441家 还是非常的方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尽快的接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流感疫苗的话题哈。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呢，刚才我们也是介绍了它一些接种的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任何疫苗都是有一些禁忌症的哈。 嗯， 我们听说比如说做对这个什么鸡蛋清过敏的一些朋友， 只要对鸡蛋过 敏都 建议，因为这个流感疫苗是鸡胚，是由鸡蛋来在里面这个 培养出来的，所以呢，对鸡蛋过敏的人，你还是慎重去接种，就跟医生要告诉他我有这个鸡蛋过敏史。 好像有一个告知通知书哈，大家都会画勾哈， 对， 这个一条 要认真的看， 对，一条一条罗列的非常清楚， 对，希望还是要看， 嗯， 不要就是很有的真是懒得看，哎，对，还是要看一下，给你的执行同意书要认真的看，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那个。急性发热的，正在慢性病啊或者急性病啊，就是那种传染病啊，各种疾病的急性发作期，这个期间你还是要别接种，那么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所以还正在疾病期还是不用接种，但是对慢性基础病的人，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已经很稳定的状态下，还是建议你们去接种，因为这是属于有基础病的人群。 另外呢，我觉得在接种过程当中，咱们就是国内的有很多人也是着急哈，这个打完了走。打完了走，其实按照正常有流程的话，应该是在那儿留观一会儿。 对对对，留观30分钟。 30分钟、 其实是对你也负责任嘛，就是刚打完疫苗，我们要观察一下，快马上会有什么反应。那毕竟是一个生物制品，所以我们的按照我们疫苗接种的一些规范，是要求观察30分钟，包括孩子也要在那儿。看他在那儿玩耍，有点哎，对，但是接种完以后还是不要做剧烈运动。有的人还是不太注意， 做 爱去跑步啊，剧烈的跑步，做一些活动，剧烈的活动还是不适宜的。因为毕竟是一个生物制品，它要有一个产生抗体的过程，对身体或多或少它有一些反应。所以呢，可能有的人甚至有一些小的发热，这都是正常的。 对， 所以要及时的跟医生告诉你一些不良的反应，还有一些局部。的红肿啊，这都是有的。 是因为有些人打完这个疫苗之后，为什么他有一种抵触心理哈、就是他原来可能打过，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呀，发热是最比较明显的，有点发烧，但是扛两天就好了。 对， 还有说打完了之后这一天啊，这个精神状况特别差啊， 对对对， 不舒服啊，打蔫什么那种感觉。 每个人包括孩子打疫苗，我们也不希望孩子打完疫苗。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特别注意，一种是特别 不注意，两头极端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是注意一些，接打了疫苗以后，还有注意一些清淡饮食，不要吃海鲜的那些东西，发物啊什么，还是另外不要当天洗澡，不建议 当天不建议 洗澡，因为还是有针眼。尽管我们现在那注射的非常小的，哎对，还是不要去做这些没必要，还是有一些危险吧。所以那些。不必要的那些需要听从医嘱。 最后一点时间哈，您是这个流行病学的方面的专家哈，您认为元旦期间可能慢慢开始哈，今年就是用一点点时间，您估计一下，从目前掌握的数据，今年流感疫情会怎么样？ 还会高啊， 还会高， 会进入高峰，会进入高发期。但是会不会比往年的这种强度，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迹象。去年就比较高。 是啊。 对。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可能会高，因为我们现在密切关注着流感病例的百分比，还有一个病原的变化。我们特别希望病原不要变化。病原变化以后，我们所有人都会易感。 是。 所以目前来看没有这个迹象，但会。比平常比别的季节会高，这个是 这是肯定 的。那么随着流感呀病就是流感的进入了高峰流行期了嘛，至少进入到流行期，那有可能会出现重症甚至死亡的病例，这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跟庞主任一块来进行交流，还是希望大家对于流感疫苗多一些理解啊，多一些了解，对于它的知识多一些。另外呢，还是像庞主任所说的，尽快呢去到一些接种点去进行一些接种，为了咱自己好，其实就疼一下哈，两个星期就能建立起一个防护屏障，还是非常合适的一种选择。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庞兴国主任，谢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 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酿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元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元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元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元，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元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元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朋友们，咱们呢临时采用的是电脑计线自动记录来电时间，只要您在2分钟之内拨打过咱们的400067-1199，记住了是400067-1199，不管是有没有接通，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和您取得联系的，并且呢为您送上这份超值的大礼，所以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400067-1199，仅仅是需要1980元就可以带走5大箱30瓶扫码价值19800元的茅台纯原浆好酒，还可以带走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的。那能不能抢到本次优惠，就要看您拨电话的速度够不够快了。记好热线400067-1199，400067-1199。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不曲折。